电信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播》，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今天早晨呢，是我和珊珊陪伴大家早晨的、 不是头一回， 头一回俩小时， 头一回了啊！对对对，应该是头一回。 咱俩七点半见，这是我人生当中见你最早的一次， 是吗？ 不对吧？是这样吗？ 嗨，这都不重要了。总之是今天早晨我们跟大家，对吧？ 对， 我们跟大家陪伴早晨这两个小时的早高峰的时光。 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些新鲜感哈。如果发现，哎，我跟孔文搭档是不是也不错？哈哈，出来冒个泡。好多老朋友其实后来都，我都好久没见他们了，你知道吗？我特别希望，比如天哥啊，能再出现一下。 对， 天哥后来就不出现了。 对，不知道天哥什么情况啊？然后呢，我们早晨在这儿呢，先呼吁啊，呼叫一下这个还没醒的我们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加入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然后呢，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对，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参与进来。 对，我们也不介意哈，如果您这个流量不够，或者是在外头走着呢，那就听音频吧，对吧？ 听音频 是一样的，反正咱俩声音也好听嘛。FM982AM927 都可以，对吧？ 对， 听还是看，随便您。然后呢，就是特别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出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哈，一起来互动。好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好奇头条号呢，第一个时段吧，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美好的东西， 美好的东西， 好不好？ 早晨起来之后呢，我们先给大家这个稍微打点鸡血，灌点鸡汤啊。 对的， 就是、关于什么梦想啊，关于生活呀，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生活感悟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要介绍的这个事情，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标题叫做《修鞋匠闹市当中不忘音乐梦》啊，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你知道这种标题我看起来就会特别喜欢，我会特别特别喜欢。比如说我平时会觉得哦，我有那种固定的一个形象的概念，比如说一个修鞋师傅。他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突然出现了反差，因为他有音乐梦，所以我就去看了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梦呢？你们能想象，这是在 一个深圳福田区福华新村惠民街市的这个门口，有一个修鞋铺子，这个修鞋师傅在那儿修鞋很多年了，然后他其实跟周边的这个街坊邻居啊都特别特别的熟，他已经好多好多年在那儿摆这个摊子，但是他最近开始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他抱着一把有着锈迹的萨克斯开始，对，没事儿的时候就开始吹奏这个萨克斯，然后配合着不甚熟练的指法，所以过往的路人会觉得很有趣，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会投以赞赏的目光，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驻足欣赏，但是阿伯就是全然不在乎， 对对对，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 这位阿伯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个这样的画面啊，这位阿伯首先他这个是一个修鞋匠。 对的， 是一个修鞋匠，他有两个特点 啊。 然后呢，就是抱着一萨克斯，这是最明显的。然后第二呢，他有一特点，就是他光膀子，他赤膊 啊。对 啊，就是那边就阿伯自己也说了， 你要不要演一下？ 我们节目让吗？不，这个我们听的观众吧，可能看不到啊。就阿伯呢，光膀子，他就说这个太热啊，我那个不行，我一那什么，我就浑身一身汗。啊，这是他一个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啊。这位阿伯呢，他的名字叫曲伟，是这个内蒙古包头市人，然后今年已经56岁了。其实提到阿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抱着萨克斯我去修鞋，然后还赤膊啊，其实和他早年的一个生活经历有关系。年轻的时候呢，他有着非常体面的工作，还有稳定的家庭。后来呢，也是遭遇到了 一些变故 啊，一些变故，生活上的一些对他自己的一些不公吧，然后生意失败，然后妻子也破裂了，离开他了，和儿子也不是特别亲。所以阿伯就是，哎呀，这个如果提到这儿的话，那就怎么先同情一下。 哎呀，我觉得这都是人生吧。你不觉得阿伯现在过得特别好吗？这是他的，这是咱们客观陈述一下，这是他的人生经历。 对，其实还是很坚强的。就是人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呀，或者是困难，还是要自己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下去。后来阿伯就找到了自己很好的伙伴和方式嘛，对吧？我做着修鞋的工作，然后后来还发现了生活当中的乐趣。就是你知道，无论是就是像阿伯这样经历过一些生活的挫折呀、打击啊，或者是你生活就是其实很风平浪静，还不错。就是生活一定得有自己的乐趣。如果没有乐的话，哎呦，就觉得会就人没精神头。是不是？ 你生活的乐子是啥？ 我生活的乐趣啊，我生活的乐趣。 你要敢说做直播。 我生活的乐趣有一点，咱俩是 做。 我生活的乐趣有一点，咱俩是一样的。你猜？ 跟对方工作。 哪天咱俩喝两口，我给你好好唠这事儿啊。 认真的，认真的，你生活的乐趣是啥？你真的生活当中 生活的乐趣啊？ 你要真的说工作，我真的会翻脸的。我爱工作，工作是我快乐，工作是我疯狂。 刚说了嘛，咱得喝两口。 他出去要不然现在这会儿。 那不成，那你把你听啊，对吧？ 对，回头吧。 啊，回头 吧。我自己太了解了孔文的乐趣，在直播间 回头下了节目啊， 好好， 就是比如说这个和亲戚朋友啊，大家这个三五知己坐在一起啊，弄几个这个好吃的小菜，大家喝点小酒，然后就是聊聊天，这个说一说自己彼此的生活呀，说一说彼此的梦想啊，就这个是我的一个我觉得挺享受的一件事，挺是一乐。那你的乐， 这是老干部的生活， 老干部的生活，那你的乐是什么？ 我最近找到的乐趣就是玩狼人杀，很好玩 是吗？ 你知道狼人杀这个游戏就像那个陀螺一样，根本停不下来，就在于你玩完一把之后总想再玩一把，你证明自己上一把表现的并不是蠢。因为总是会判断错误啊，然后你就会经常把杀手当成狼人，把杀手当成警察，等等等等，就会很希望再玩一把来证明自己的智商和逻辑。 就是这种静止的这种单纯， 这是静止的游戏。 单纯啊，对，你因为你在那儿不动啊。对，你 和亲朋好友一起坐着唠唠嗑是运动的游戏 啊。不，这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你比如说我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乐趣就是比如说打篮球。但是你打球也不能这个我只跑啊，只跳啊，只投篮啊，这样就是打球的时候也得动脑子的。就是你比如说让我什么玩一扑克啊，或者说什么玩一狼人杀呀，这个我坐不下来，我坐不住。 哎，行，下次你跟我一起玩个狼人杀，你就知道特别有乐趣了。然后 其实的确在生活当中很容易找到自己一个生活的这个乐趣的方式哈。这个阿伯曲伟他就是找到了自己生活乐趣的方式。他为什么开始这个吹萨克斯呢？他这个萨克斯其实偶尔是从网上二手拍卖得来的，好像只花了500块钱，最开始的时候就买了一个萨克斯。然后他说为什么开始吹呢，开始学呢，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听邓丽君的歌曲然后那个时候很多背景音都是萨克斯曲，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但是没有条件，就把这份喜欢深埋在心底了。所以2014年的时候，偶然的在这个深圳街头听到有人吹萨克斯，瞬间就唤起了自己内心的渴望。然后找到了机会，然后在网络上花了500块钱买了一把，到手之后呢，发现这些乐器其实有很多问题啊，但是作为他的人生当中第一把萨克斯，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简单修理之后，因为他会修嘛，因为他之前做过很多修理的工作，修鞋啊，然后修家具啊等等，每天就抱着那把萨克斯开始练习。所以从此福华新村的这个街市门口便常常传出阵阵萨克斯乐曲。还是挺浪漫的，对吧？有很多这个我看到了他的消费者，就他的常客都是先带着个布袋然后在那门口等一会儿，先听他吹完，然后再开始掏出鞋让他给他修鞋。 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这鞋没坏，然后我就为了多听一会儿，然后我就把那鞋签子砰我给他揪下来， 就站在门口听，哎，这有人吹萨克斯，大爷您是干嘛的？我是修鞋的，然后找一墙角把自己鞋磕烂。 对，大爷我先啊，就比如说你们女孩子有高跟鞋是吧？我就吭哧我就把那根我就掰断了。 你这样，你听完大爷吹萨克斯之后， 我要修鞋， 看旁边过路的女孩，然后你抱住她，然后直接立刻蹲下身来，然后把她的高跟鞋掰断了，是吗？说我帮这个姑娘修个鞋。 然后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基因那点事儿说今天是珊珊和文文，哎对，今儿是我们俩陪伴大家， 是不是很少见 然后刚才这个网友叫星星不点灯，他说乐趣是看着钱包逐渐变鼓。对，哎，这个是 没听说过吗？这个对于比如说消费主义比较旺盛的女性朋友来说哈，这个花钱也是一种乐趣。 是， 我们经常安慰自己，哎呀，又花了一笔钱买了一个包。其实这笔钱呢，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方式来陪伴你。 是，就所以说为什么男人伴侣叫老公呢？是吧？老得供着呀。 怎么这么年轻就有这种感慨？ 没有啊。没有 是啊，就是距离这个供养一个女神的日子越远越好。 就说明我比较慷慨嘛，是吧？对女朋友啊，对伴侣比较大方 啊， 比较好。 慷慨，你碰到吹萨克斯修鞋师傅，你都去掰旁边姑娘的鞋跟儿，是吧？ 对， 然后给她买一双。 对，其实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让我会想到之前也在很多媒体上报道过的，在这个就是中传这个我的母校门口有一位这个老爷爷，据说这个老爷爷已经有100几岁的高龄，对， 长寿老人， 对，长寿老人，老爷子身体非常硬朗，然后呢，就是但是每天坚持推着一个小推车在上面卖鞋垫儿。然后后来就是大家这个有同学啊，就是说自发的去帮助爷爷，就有的甚至就一下子把爷爷的鞋垫全都买光了。但是后来呢，据这个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同行去采访到他的子女，就是说说老人虽然说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他真的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而且身体比较硬了。对，所以说 就愿意出去转悠转悠。 对，这也是这个老人的一个乐。 对 对，我觉得和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修鞋的这位阿伯，这个曲伟师傅是一样的。生活得有自己的乐。 你知道这个曲伟师傅特别特别的逗，他现在天气好的话呢，会在就是清晨6点去公园里面练习萨克斯。 先练一会儿， 上午回去摆摊没客人的时候呢，就拿起心爱的萨克斯即兴演奏一曲。他是早6点到晚6点的12小时工作制。 对，我 然后对他下午6点收摊之后还得再去公园练习。他是怎么打算的呢？他打算的特别好，他说呢，我想努力把萨克斯练好，考一个街头上岗艺人证。然后以后还能靠着吹萨克斯赚点钱。 对， 是不是？ 对，其实 有个小目标呢， 有个小目标，有了乐，而且给自己定了清晰的规划。 对的， 其实这跟我们有点像。就是我早晨起来之后，然后我先去公园练练，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跟大家这个早晨上节目之前，我们得开开嗓，是不是？ 你现在还会练声吗？ 当然练啦。 哇，真的吗？ 那你怎么着，大家听着有被窝味吗现在？ 所以你是真的早上起来会先 打开口腔、练一练，是吧？ 基本会吼两嗓子，因为早 上。咱们跟大家示范一下吧，就大家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就是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学生是会养成习惯的，就每天早上起来开嗓练声，什么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啊对， 你是怎么练的？你真得教教我，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专业的嘛，你就当我师傅。 那就比如说， 我现在还没开嗓呢 啊，就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可能就发一个这个就是发这个元音嘛，就是开口的啊这个音啊，比如说低一点高一点啊，就这样可以达到一个就让你醒过来嘛，对吧？有一个积极的状态来跟大家见面。 你现在还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练声，我觉得好感动啊。 是吗？ 真的啊，你的老师听到了应该会感到很欣慰。 梦想还是要有的啊， 对吧？星星不点灯还说啥了？ 星星 就是你知道我听到他的名字之后，我就一直还想为啥星星不点灯呢？星星是点灯的呀。 这个有，哎，有现在有朋友问了啊，这比较八卦这问题，说水水是珊珊的老公吗？ 谁问的？ 花椒用户020600008008。 哎，我觉得他太逗了。这个同学他是不是就是昨天就应该在直播间看我们直播？然后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就一直老问水水是不是珊珊老公？我跟水不是啦，孔文才是。 哎呀，我的天，太突然 了， 有点突然。 没有，澄清一下，我们都是工作的这个搭档的关系哈。我们节目组的几个主持人都是轮班搭档的。水水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是研究生的同学，所以关系的确很好啊。但是暂时我还没有那个荣幸变成他的爱人啊，毕竟我已婚嘛。 你重伤了好多人，你知道吗？ 这个逻辑真的是。就是在狼人杀游戏里面，我就是铁狼，你知道，必然出局。好吧，来吧，继续聊关于美好这个词。 对，美好生活啊。 其实提到这个美好的生活，咱们就是父母那一辈啊。 对， 既然刚才正好那个花椒用户008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哎，是不是有老公啊老婆这样的问题，你们记不记得以前哈，就咱爸妈那一辈，他们结婚的时候是要就是有这种嫁妆，嫁妆是三大件 ， 对吧？ 对， 你还记得老一辈的三大件是什么吗？缝纫机， 对， 电视机， 这个三大件应该也是有过变化的，应该最早的时候，比如说有好像，自行车得算一个，手表是不是得算一个？ 哦， 还有你刚刚说过的这个缝纫机，是不是应该也算一个？ 对 吧？对啊， 你这一看就比我家条件好啊！ 啊，怎么着？ 您都有手表呢？ 嗨，我跟你说，我这是不愿意露富，你知道吗？这现在不都讲究低调吗？要我跟你说，我们家当年那会儿，拉着我点啊！ 我妈当时生我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嫁妆真的是一屋呀！我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地儿站，是吗？就是满屋都是嫁妆，的确是这样。好像就是刚才这个孔文说的，以前结婚的三大件是什么？是有一个变化的。在50年代的时候呢，结婚就是早知道名字而未谋面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然后吹响唢呐，坐回轿子，然后撒把糖，亲戚街坊四邻凑到一起热闹一下就算结婚了。60年代的时候呢，结婚开始有点讲究，得凑够72条腿或者是36条腿。就是比如说订个大木床，然后大桌子，就是凑一些这种家具，木质的家具，凑够72条腿或者36条腿，就算是结婚了。 我送他一堆小板凳。 对。马扎是吗？ 是 这种小木椅子，36条腿，4936，9个椅子就够了。7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三大件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包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哎，对，我还真没记错。 哎，你还真没记错，你记得真准，你是。 哎，这暴露年龄了啊！对，我记得后来应该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后来可能是应该逐渐发展到80年代，是不是这个？比如说 有电器了，是吧？ 对，电器，比如说这个冰箱， 是的， 电视，洗衣机，是不是这三大件？ 你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都结过婚，对不对？ 啊， 怎么婚？你怎么对70年代和80年代三大件这么了解啊？佩服佩服！ 没事，一会儿我们还得聊20年代的事儿。 巨准，80年代就是电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这三大件啊。然后90年代结婚的人呢，就是男方还得准备这个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啊。 对，那会儿讲究叫三金嘛。 对的，然后又外加了这个，你在90年代也结？ 90年代也结过婚， 外加了彩电、洗衣机还有录像机这三大件， 对 啊，慢慢的就开始有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结婚的礼仪的变革。 对，然后咱接着往后聊，来往后聊可就结不起喽， 结不起了是吧？ 对呀， 对， 我们家那点家底儿就全都掏空了，往后结可就结不起了。 然后咱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新三大件。 对， 这其实是三小件啊。 就是这个心在于一个科技的心，在于一个变革的心，对不对？ 哎呦，这吓我一跳，我这这男性同胞啊，真的是。 因为这的确不是贵的东西嘛， 压力山大， 对吧？因为这三大件，新三大件是在比如说日本和中国都非常受欢迎的三大件，然后他们无一例外有个非常共同的特点，就是省时省力，给新婚的夫妇的这个生活增加了很多便利的条件。 对， 那这新三大件是什么呢？ 这三大件就是扫地机器人，洗碗机。还有洗衣烘干一体机，大家想象一下， 听起来就真的是特别省事儿。 哎，对，全都是跟家务有关的。 对，你看扫地机器人一开机，你不用管了，是吧？ 对， 除非它卡在那儿了，你得搬它一下。一般情况下，这个还是卡不住的。洗衣烘干一体机是吧？用洗衣机之后烘干了，然后直接拎出来晾上就行了。 对。 然后洗碗机也是很方便，其实都是符合了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为大家省时省力的一些新的电器。 哎， 为什么说现在是新三大件呢？因为的确有这个销售数据哈，在日本有个连锁电器百货，它有一个销售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扫地机器人的这个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然后各种品牌都销售的特别好。然后日本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的销售呢，呈现单价减少的趋势。就所以每个都变得很便宜了，所以买的人越来越多了。而这个嵌入式洗碗机也慢慢的成为了很多人厨房装修的一个主流，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了。 对，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刚才我们聊到这个过去的这个三大件对。然后这个浅析墨墨说的很专业啊。 浅析墨墨来了。 浅析墨墨，哎，对对对，他说这个三转一响，就我们刚刚提的啊，还有异响，刚才没有说，就是收音机。 收音机也是。 哎，对，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很多这个前辈老师，他们这个最早啊，就是服务于听众。当然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网友小伙伴们啊。然后星星不点灯说那个时候还有粮票，哎呦呵。 哎呦，真的。 这把记忆给我们一下子拉到了 星星不点灯，你就真的很想唱一个星星点灯，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星星为啥不点星星点灯？星星点灯，好， 对，这歌其实也 吹羞 啊，这歌也够也够老的， 配着三转音响来的。 对，其实现在这个就是刚刚现在新的这个三大件啊，扫地机器人、洗碗机还有烘干一体机，除了刚刚珊珊提到的这个新啊，我觉得还有就是真的是反映时代的变化。 是的， 就首先大家现在生活真的是和过去不一样了。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比如说年轻情侣，大家都很忙， 对， 要工作，很累， 而且就是你就算结婚之后女生工作也越来越多了， 对， 纯粹的就是做家庭的全职主妇的概率会变小，大家都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家务。 但那取决于钱包， 对，取决于钱包，够有钱也就不工作了，是吧？ 啊，梦想还是要有的。 吹萨克斯 、对。然后其实包括也有很多这个情侣朋友也会啊，生活当中会这样，比如说这个啊，今儿我做饭，你来洗碗，或者说今儿我擦地啊，你收拾屋子，擦擦桌子，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俩事儿我们谈不拢，这就有可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就得吵架，就得打架，但是呢，你有了这东西就好啊。对吧？就都交给他们就干了，对吧？然后就那老公啊、老婆呀，大家甜甜蜜蜜的，对吧？就做点这个更有意义的事情，更开心的事情，对。 你知道，的确是，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家务，关键是这些家务太累太烦人了。你看什么洗碗、擦地，然后洗衣服，这都是最烦人的活。就是它是重复性的，然后又完全是体力消耗型的。你偶尔比如说我想减个肥，然后有点想运动一下，偶尔做一次还行，要是经常做的话，就真的会觉得很苦恼。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一些数据开始佐证哈。因为的确是这个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也是特别的好，省时省力的新三大件。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这个中国洗碗机的销售额达到了多少呢？你猜，大胆的猜，洗碗机共卖出了多少钱的洗碗机？ 洗碗机啊，哎呦，这个数据还真的不好估计。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朋友，比如说现在我 年轻的朋友们， 我们来相会， 卖了多少洗碗机？ 对，就是比如说现在在重新组建一个家庭，比如说我要涉及到这个装修房子，这个洗碗机，尤其是这比如那种就是。和这个灶台那叫什么嵌入式的洗碗机 是 嵌入式的洗碗机， 洗碗机、烤箱，然后微波炉， 哎，对对对，就是一定是要有的， 对啊。我也是，我们家就有，但是我们洗碗机的确还没有用过，因为人少的时候，你知道洗碗机它一次能洗什么8件餐具，但其实吃一顿饭你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餐具，你知道吗？ 那就是还是你来自己洗的。 我没有洗过，都叫外卖。更省时省力，但是就是洗碗机的这个销售额是在2016年的时候达到了19.8亿元的，就20亿的这个洗碗机的销售额。2015年的时候，这个扫地机器人在中国的销售额呢是50亿元，到了2017年就有望达到75亿元，就的确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做家务，但是我觉得有情可原， 对吧？ 市场规模也在逐渐的扩大啊，这 本来就是科技的一代嘛。 对，这是一门好生意。 好吧，然后大家觉得如果你自己在这个开始家居生活的话，这新三大件，扫地机器人，然后洗衣烘干一体机，还有洗碗机，你会倾向于购置什么样的家具到家里面呢？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哈。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微微一笑，有很多方式跟我们互动，待会儿再跟大家介绍吧。大家不要走。 大家不要走啊。然后孤独中的旅行，刚才也这个感叹了一句，真不知道再过20年那个时候是啥样。 真的，就大家会想将来的事情，对不对？ 对，将来的事情， 就真的越来越觉得现在就是事情变得太快了，你都无法想象。你看咱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生活很简单，你也不会想有个微信，然后每天都能陪着跟所有的朋友聊天， 对，然后现在对 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快， 对，然后现在就每天被微信烦的有 对，真的是，我现在也觉得微信有点烦了，开始 是不是？ 就有点头疼。好吧，这个时段呢再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很有趣的资讯哈，是跟这个大学生相关的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请问单身的冒个泡好不好？ 对，单身的冒个泡， 将获得来自主持人的口头安慰 啊。对，单身的咱扣一波一啊，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没准会有人发现你，给你发了个私信，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牵个线搭个桥。 然后你知道就是在校园里面其实单身率还挺高的，所以这个快速跟大家说一下，是各位大学生请注意了哈。这十类职业单身率超高。大家可以在选择职业的时候看看要不要考虑一下。 对，大家也可以现在先想想啊，这个做的职业跟这个我们跟大家提到的有没有关系啊。第一类最高的就婚礼策划师啊，助理，就是你干这行的反而找不到对象 啊。是吧？这个还挺奇怪的，就跟好像当伴娘当久了然后就找不着对象了一样。 对， 伴郎超过三次。 对， 婚礼策划师助理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呢？ 我觉得是因为见的太多了吧， 然后觉得都异曲同工是吗？ 对， 就是都大差不差。 对，就比如说那个可能见多了别人的感动的场面场景，真到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无感了。 这个真的是。 对，然后比如说还有第二名啊，快递员、送货员，就是快递小哥。 我突然明白了，稍等啊，婚礼策划师助理就是真的是看多了可能就不喜欢了。因为他可能大多数当这个婚礼策划师或者是婚礼策划师助理的朋友，可能是对婚姻和爱情充满了期待。然后就他就去从事这个行业嘛，想为很多新人创造美好的回忆，时间久了可能就审美疲劳了。 对， 就跟很多歌手私下可能没有那么爱唱歌， 对， 很多主持人私下没有那么爱说话一样。对吧？ 对， 你都不知道我们私下有多蔫儿。 是，我跟你 说，私下真的是你打我们都不说话。 是，我跟你说，尤其有一活儿他们不能干啊，什么婚庆主持人， 我的真的是怪伤元气的， 怪伤元气的。 就是那种日出日说3000字。不损也伤的那种感觉，特别不押韵，是不是？你要习惯我这种不押韵的风格。 然后后边呢，还有这个房地产经纪人、送餐员、游戏开发、设计，从事这个工作的朋友们。对，就感觉都比较忙， 对，都 大家好像没有时间谈恋爱。 是的，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同事，他的异性率很少。你看，像快递员师傅、房地产经纪人，然后送餐员、游戏开发设计、工程师， 对， 周边全是爷们儿嘛，对吧？ 对， 的确很难找到。 然后后五位啊，大家听好，就是司机、设计师、记者、采编人员、财务会计人员、广告创意。 这些都是单身比例最高的职业，对吧？ 对。 但是你知道特别有趣的是，刚才这个单身比例最高的职业当中有10个，然后有几个都是排在了下一个排行榜的很靠前的位置。下一个排行榜是对伴侣最大方的职业，其中刚才重合的有这个司机、快递员、游戏开发设计员、送餐员、房地产经纪人、婚礼策划师、助理。这些就是既单身比例高又对伴侣很大方 啊。那怎么着呢？可不，你好不容易找一媳妇，可不得好好对。 所以说大家这样挺好，自己从事职业的时候可以不选这几个职业，但是这个找伴侣的时候可以考虑 啊。对，其实这个当然都是跟大家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啊。就不管是什么，这个跟职业没有关系，只要是遇到之后都得好好的珍惜，好好在一起生活。 好吧。这个时段呢暂时先是这样，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我这个时段有点怀旧，我最近很怀旧，所以听一首非常怀旧的歌曲好不好？ 引入下一个我们跟大家要聊的话题。 你引不入，就是很好听。 好的。 光阴的故事，一会儿见。 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开始有点精神了的珊珊，因为刚才我实在是困炸了。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首先还是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小伙伴们的聚集地花椒直播，在里面搜索活力982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看到哦。 嗯，是的，我刚才看到了，其实很多朋友都来了，是吧？ 哎， 关于单身那个话题， 关于单身的姑娘，刚才文豪的兔子姑娘就说，我们刚才说、 兔子姑娘来了， 对，兔子姑娘，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单身的朋友扣一个一，哎呦我的天哪，兔子姑娘就搂不住了，你知道吗？扣了一瓶一，对， 扣了100多个亿这种感觉。 对，然后这个有朋友就还调侃他说这个。兔子姑娘，兔子姐姐，你单身，你扣好几个亿，你这什么情况？ 哎呀，还有人调侃他呢。 有人调侃，对对对， 这马上交上朋友了。 对，然后这个刚才寝室大哥啊，寝室大哥他说民谣不。 寝室大哥来了。 寝室大哥来了。 我想问一下寝室大哥，你最近去哪儿啊？我好久没有见你了。 对，因为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啊，这个珊珊然后就。就 对，我很怀念各种老朋友。 哎，对对对， 其实很念旧 啊， 所以放了一个光阴的故事。 对，但是。他说歌不错啊，寝室大哥刚才也说了，这很快给你回复，说珊珊状态还可以啊，看不出困。 哦，我昨天去玩杀人了， 玩杀人， 然后玩到2点 啊， 然后特别特别的难受，没玩够。 寝室大哥叹了一声，哎，就最近比较忙 啊。好的， 没关系，有时间就来，好，有时间就来， 最近比较忙，是比较烦， 最近比较烦， 来吧，单身的朋友们，之所以为什么就是大家单身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希望大家单身啊不要伤心，因为有人比你伤心更厉害。这个一个姑娘啊太厉害了，她的心口产生了一种剧痛，什么原因咱们待会儿来分析哈。然后医生的诊断结果真的是令人啧舌哈，就是大跌眼镜。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这样的，她心碎了。 心碎了，对，通常我们就是 口头禅嘛。 对，这个已经变成我们的口头禅了。就像在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什么么么哒呀，就现在基本等于你好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心碎了，就啊，我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我都心碎了。 你再比如说，就是寝室大哥表扬了孔文，没有表扬我，我的心都碎了， 哎， 伤透了， 对对对， 这种感觉。但是有人说，这个一个人他真的因为过度伤心，然后因为心碎了， 就这是 被送诊，听起来是不是就是？ 不相信。 对对，这是一什么事儿呢？然后就先提醒大家啊，遇什么事儿千万别着急， 别 上火。这心真能碎，哎，对，然后这真能碎。我们跟大家就是，这刚才说了半天，这是一什么事儿呢？其实这是一种病。这是一种病，这叫做心碎综合症。 哎，咱俩到现在都很像骗子，我觉得。 是吗？ 就是因为心碎综合症听起来很扯，我觉得。 啊，就是类似于某些不靠谱的什么导购节目是那种，就是那啊，对吧？ 因为你知道心碎综合症听起来就是那个画面感特别强，就感觉一颗红心然后稀拉碎那种感觉。 对，一颗红心掰成了两半。 对，就不都不难，感觉都不是两半。 对。 嗯，就跟石化了那种稀巴稀巴碎的感觉。 哎，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一个32岁的这名姑娘叫做小肖。她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谈恋爱。然后直到去年经人介绍啊，遇到一个非常情投意合的男生。交往了近一年，不料却在近日分手。分手后的这段时间呢，小肖的情绪一直是难以恢复，工作也时常的出现差错。于是干脆我就休息休息吧，哎，这也是对的，休息休息。然后呢，这我们刚过了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我们的 情人节 、哎，对，然后情侣们都这个甜甜蜜蜜的过节呀，什么刷爆朋友圈呐，对吧？然后你小肖这个时候我就生气了呀，你本来我这个时候精神就不好，对吧？我沉浸在失恋的痛苦当中， 再看别人撒狗粮， 对，我没有缓过来，我这真受不了。结果突然，小肖就是胸闷，心口感到不适，心口剧痛，然后呢，家人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 对，然后这个到了医院之后，这个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杨主任经过诊断是怎么说的呢？说这是典型的应激性心肌病，也叫做心碎综合征。经过这个吸氧啊、保护心肌等对症的治疗，还有心理疏导，女孩的这个胸痛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的确是有这个病的哈，朋友们，心碎综合症。其实说起来就是痛起来的感觉，就跟心真的碎了一样。 对，就比如说我 心碎的感觉， 就是 感觉啊， 就是你比如说啊，往你心上扎针，就那种感觉，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就比如 好痛 啊，咱就比如说吧， 让我想象， 咱就比如说啊，咱现在针不太好找啊，因为缝衣针这个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胸口碎大石 啊，胸，咱别找根牙签儿，我你别说心了，就往胳膊上，你就扎它。就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其实是很难受的、啊。 缝纫机缝胳膊， 哎， 这种感觉，对， 对，缝纫机缝胳膊， 捏出一个褶。 然后来呢，大夫呢就给了一个确切的解释，就说这是心碎综合征呢，是因为人经历重大外部事件的打击，在产生极度哀伤或者愤怒的心理时，所引发的这种胸痛、憋气、呼吸短促。类似心脏病的这样一些症状，哎呀，还是挺可怕的，听起来。 是的，而且这个心碎综合症呢，大家暂时不用担心哈，它是多见于中年女性的30岁到50岁的这样一个年龄范围啊，所以说就是咱们直播间朋友可能大多数比咱们都年轻， 对， 暂时不会出现这种心碎综合症的情况。年轻的时候虽然会失恋，但是哭一场、喝几顿好像就好了。 对，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吧，就是他们可能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 来啊，这可以，我们这个栏目呢，可以把这个歌呢，我们比如说就改编一下啊，弄成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微微一笑版的我们的这个片头曲或者片尾曲之类的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朋友，比如说很多90后、95后啊、00后都已经17岁了，我觉得他们真的现在首先很有自己的个性，很张扬，对于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看似不太会受类似于这种事件，比如说失恋啊，真的是心情极度悲伤，会产生这种什么心碎综合征这种的影响。但是呢，就提到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大家想要聊的就是，大家要学会合理的宣泄情绪。 是的， 遇事儿不管什么年龄啊，不管大家就遇见什么事儿，咱可别憋着。 对， 一定得把这个发泄出去， 要么就哭出来。 哎， 要么就好好跟人说一说， 对 吧？ 就 失恋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失恋不是什么大事儿，就可能不止失恋吧，可能还有类似于很多很多的事情。对，其实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从医学的角度上讲，我略知一二啊，就做一个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其实就是这种类似于应激性的情绪上的这种疾病，其实 近些年其实发病也是很多的， 是吧？ 它不同于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比如说器质性的病变，可能比如说我们真的啊非常 器质性，就是那个器官的器，然后质量的质， 哎对，器 质的改变， 器官的器，对对对， 我还以为这个人的气质发生了改变 啊， 气质的病变， 啊、气质 从清纯变成了熟女。 如果气质发生改变的话，那我会迎来一段非常好的爱情。 就现在这个气质不太 像 姑娘， 对吧？是器官的气，然后质量的质， 气 质啊，那就 对。 哎，比如说我们经常这可能谈什么色变，那就是癌症。 哦、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 嗯、 啊，那可能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可能什么心脏病啊、 嗯， 什么血管什么堵塞。 嗯， 啊，这大早上跟大家聊这好吗？反正让大家就是提醒一下，开开心心的上班啊。但是呢，就是类似于就是我真的就是有着急上火，就你一下我就不行了。 嗯， 真的也可能会出现那种类似于器质性病变的症状。 嗯。 啊，所以大家就是遇事儿千万别想不开，咱这个想想法啊，把这个事儿能过去就过去，然后一定得宣泄出来。 对，其实就是心理很重要，对不 对？ 对， 心理非常重要。 你本来没什么毛病呢，然后你这心里不舒服， 哎， 也不宣泄，最后憋出病了。 对对对，其实 甚至产生了器质性的严重的病变， 有可能会影响这样。 嗯、 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心大一点，总没啥坏处。 哎，对， 大家就开开心心的。 对，凡事莫生气啊。 如果不开心的话，就来微微笑里面。 哎，对，不开心 聊聊天。 对，不开心的时候看看我们的节目。啊、 嗯，哪来的这种哥哥姐姐自居的老人心态呀？嗯，好吧，翻我朋友圈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有趣的事情哈、 嗯。 咱们来分享一些跟吃有关的事情吧。嗯，今年的中秋节好像快要到了。 哎、 其实我前两天已经开始买月饼了，为什么呢？就是七夕节的时候，大家不都说了吗？哎，你有看到了吗？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大家发的朋友圈，要么就是在虐狗的， 嗯。 秀恩爱的， 要不就是反虐狗的 啊，要么就是单身的开始这个呼吁单身主义的， 嗯， 然后还夹杂着几个坚强的卖月饼的，然后我就是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发现那几个坚强的卖月饼的，觉得特别有趣，我就点开了，然后发现就是卖那种什么流心奶黄月饼的，然后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去买了，嗯，然后我就已经开始买月饼了，哪怕离中秋节好像还有一些日子哈、 啊，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中秋月饼。 哎，你看，大家看，我们刚刚上一个聊的话题，大家就遇事别着急，失恋了别悲伤。你看珊珊这心态就好，我就过中，对我过中秋过一个月，你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吃月饼啊，其实挺好的。 嗯，但是其实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其实27号的时候，就前两天，然后有一个网友叫做奶奶寇，他其实发了一条微博，在这个中秋节之前一个月的时间就引起了热议。他在微博当中称说，这个自己基本上不吃这个水果馅料的月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所有的水果馅料都是冬瓜馅。他说什么芒果味的月饼啊，草莓味的月饼啊，水蜜桃味的，哈密瓜味的，就是这些。童年的回忆当中的水果馅料的月饼都是冬瓜馅的月饼， 我童年的回忆全都被美好的回忆全都被打碎了。哎，我们还是聊你失恋的事儿吧。 因为其实这个好像在10年之前就有这样的爆料哦，10年之前就有这样的资讯，说水果味的月饼其实是冬瓜馅。 嗯， 是这个2010年的一个报道也描述了说，以某品牌的这个哈密瓜味和草莓味的月饼为例，虽然馅料的颜色不同，但是馅料的成分却相差无几。 嗯， 在这个包装上，主要成分都标示着这个冬瓜纤维，嗯，植物油、白砂糖，此外就是哈密瓜香精、草莓香精、水蜜桃香精、荔枝香精、凤梨香精、香橙香精。天然哈密瓜色、天然草莓色、柠檬黄 啊，一些食用的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 对， 主要的成分都是冬瓜馅。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花椒直播平台的小伙伴们，我们失恋那趴聊过去了啊。 怎么还有人在聊失恋的事儿吗？ 对对对，大家就也 求安慰，是吗？ 也刚才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建议啊。兔子姑娘说什么失恋之前不是要早恋吗？早恋，然后这 因为兔子姑娘很小 啊，寝室大哥也说， 你不要问他多大会伤害咱们的， 是吗？好的，那就不问了。寝室大哥说憋出内伤就悲剧了啊，说这个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了一片大森林，哎，对嘛。然后我们现在啊，时间是最好的灵丹妙药，对，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这个安慰自己的方法，可别较真儿啊！你看我们现在跟大家聊的，马上中秋快到了，我们现在开始聊月饼的事儿。但是呢，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那么较真。月饼有的时候也是吃一个感觉，大多时候，但偶尔会特别好吃，会让你觉得特别幸福，是吧？你是觉得月饼不用太较真吗？你觉得不用太较真？ 你说什么月饼不用太较真？ 月饼就是比如说水果味的月饼都是冬瓜馅的这种，你需要较一下真吗？就问这为啥里面为什么有哈密瓜？ 这。哎，我还真不较真这事儿，因为我就不爱吃水果馅儿的。 那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哎，比较传统，就比如说什么蛋黄莲蓉啊，枣泥儿啊，什么豆沙呀， 是的， 啊，这种不是冬瓜馅的吧？ 对的，我跟你说不是冬瓜馅的，的确是这种传统的莲蓉啊、豆沙啊、枣泥啊这种口味， 嗯， 慢慢的开始重新赢得大众的喜爱啊。但是这种莲蓉月饼呢，吃货们也要注意了啊啊啊！宋孔文啊，你吃的莲蓉月饼的这个很可能也不是莲子，而是芸豆或者是番薯或者是土豆，加上莲蓉香精和色素。 那你还不如直接给我来一个什么炸薯条味儿的月饼。 嗯，但是其实炸薯条味儿的月饼听起来这个主食量好大，淀粉含量好大， 是吗？ 都是土豆是吗？ 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这些不规范的生产行为呢，也是前些年的事情了。2014年的这个5月1号正式实施的食品限量国家标准，对包括月饼限量在内的所有的食品限量做了详细的规定。例如说，五仁月饼一定要有一定量的五仁， 嗯， 莲蓉月饼要有一定量的莲蓉， 嗯， 水果月饼要有一定量的水果。 对，这个都给对这个国家出的这个规定呢，也都是给月饼做了明确的规定啊。 是的， 对、 嗯。 然后就比如说什么水果馅料，这个水果的用量不能低于25%。 是的、嗯，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栗蓉月饼当中板栗的含量不能低于60%。 对， 哎，对，嗯。 其实说到这个，就是你觉得好像好多了，对吧？嗯、就是至少经过这个国家的官方的部门的整顿和规范，至少我们吃到的这个馅料是我们想象中的馅料了。 对，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可信的、知名的一些 品牌 ，哎，质量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但是我觉得好像其实大家也不要这么多的这个，觉得不舒服吧？因为觉得好像里面吃到的25%是水果，但剩下75%都是冬瓜，其实无所谓的。你要想想，老婆饼里也没有老婆呀。有没有觉得释怀多了？祝大家中秋快乐，好吧？ 对，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行吧，继续来聊聊吃的问题吧。刚才是这个月饼的事情哈。吃的问题呢，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还挺有趣的事情，就是的确跟送外卖有关系。我觉得送外卖吃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日子。虽然咱们最近在节目里一直在讲这个外卖的餐盒产生了一些对于就是垃圾的大量的过剩啊，以及对这个环保啊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你不可否认，就是吃外卖很爽嘛，要不然人家也不会这么多人订外卖，对吧？很方便。你是不订外卖吗？看你的这个。 我订。我也订，对， 你也订是吧？ 订。 然后你知道以前我就是去海岛玩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想啊，就有的时候你躺在那个沙滩上，躺在那个躺椅上面啊， 就躺那儿也不想动， 你也不想动是吧？你还得站起来去这个海岛的餐厅去吃饭，你也会觉得费劲嘛？就经常想这个时候能订外卖就好了。 哎，对。 但是最近， 珊珊的这个梦想已经成真了 啊！对 对， 然后是在英国的南部沙滩的一个度假村里面的度假者就可以懒到躺椅上了，懒到家了，都不用从躺椅上起身去买食物啊，因为有外卖公司开始试验海上摩托艇送餐服务了。就是听起来很有创意，对不对？ 哎呀，对，就是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还究竟可以懒到什么程度？ 懒这件事情是没有这个止境的，伴随着人工智能还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人类只会越来越懒，对吧？以后只有主持人上班了，我跟你说， 以后 主持人要说话。 对，那其实，那其实就是这个，我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那个骑摩托艇给送的。 对啊， 你可以免费让我骑摩托艇。 哎，骑摩托艇很爽，对不对？ 对对对，骑摩托艇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很好玩，我也喜欢骑摩托艇。然后在国外的时候，这个 不，你还是躺着吧，我给你送。 不，我也想骑摩托艇，这样好不好？就是你给我送过来，然后你骑摩托艇带着我回去玩一趟。 啊。 然后你下一次送别的客人的外卖的时候，再把我送回来。 哎，也行， 对吧？还能搭个摩托艇， 对。 在国内骑摩托艇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对，然后刚才珊珊说到的老婆病例没有老婆，然后星星不点灯说鱼香肉丝也没有鱼， 对，鱼香肉丝里面也没有鱼， 对，鱼香肉丝没有鱼。 它其实，但是它即使有一个鱼的成分呢，就是在炒鱼香肉丝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那种酱料，那个酱料在烹调的时候里面是有鱼的， 郫县豆瓣酱。 是吧？对，郫县豆瓣酱还行，对，它也是放到鱼香肉丝的里面的，对吧？ 对， 就是鱼香肉丝，虽然它的确炒的时候完全没有鱼肉，但是它里面是有鱼的成分的，有一点点点点点在某种酱料里面。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自我安慰的精神特别的感人。继续说回这个海上摩托艇送餐的服务啊，是在英国，然后是在8月的时候开始在英国南部的一些海岸的热门观光旅游城市，比如说这个伯恩茅斯的海边派出了一些摩托艇骑手，从当地的意大利餐厅还有快餐店出发，将这个防水的包装盒打包好的外卖送到在海边度假的顾客手上。 哎， 对，然后呢，这也是一家这个初创公司做的事情。 是的， 他们是专注为家庭和办公室提供中高端的餐厅送餐服务，但是人家是两头挣钱。 对的， 对，然后你这个食品啊，我负责给你包装，包装的非常精美，然后我得给人送吧，送那边我得挣份钱啊，这两头抽成啊，非常聪明。 嗯，但是我觉得他们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对这个骑手进行培训的。 嗯， 他们对骑手最重要的培训就是保证这个骑手是会开摩托艇的。 开摩托艇，对，是一个基本的要求。那比如说，可能就身材要好一些呀、颜值要高一些呀，对吧？然后这个， 我跟他们舞的好严实。你看有个这个图片啊，给大家瞅一眼哈。这个图片是这个开摩托艇送外卖的这么一个画面。 对，这哥英国大哥， 其实他挺帅气的，我觉得就是开摩托艇，跟咱们想象这个开摩托艇游玩的这个画面一模一样，就是开摩托艇在这个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面激起千层浪花，你不同的就是你后头背了一个方盒子，就是外卖小哥的那个箱子啊，里面放的是在海滩上的度假者们点的外卖。 哎，不知道他们这外卖多了之后，摩托艇堵不堵啊？ 估计可能在海滩上点外卖的顾客也没有那么多，是吧？摩托艇堵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好吧，这个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些吃的事情好了。现在马上就要秋天了哈，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好像聊得太养生了。 什么话题？ 就是咱们看看，对，秋天的时候应该吃些什么东西呢？ 秋天吃些什么？ 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其实就可能会聊到一个我跟孔文都比较喜欢的话题。咱们先聊一会儿吃啊，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时段呢，最后一刹那呢，跟大家聊一聊喝的事儿。 行啊。 我是因为这个标题才进来的，他说这个小酌才长寿哦，中国人特别适合喝白酒养生。现在也是秋天了，看看大家吃些什么喝些什么才能对身体更好啊。 对， 首先还是先说吃的事情哈。入秋了，有两种水果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哪两种呢？啊，第一个是刺梨。刺梨是不是就是牛油果呀？就是牛油果。是牛油果吗？ 刺梨是牛油果吗？ 咱们先说哈，我看看。 对， 这个 刺梨是不是就是梨吧？是不是那种，那个，圆的，然后那个就是上边有一点那个小点点，那个东西。 哎，好像是。就是刺梨，好像又叫什么什么什么山王果，什么木梨子，就各种。 刺梨，哎，对，一提这个东西啊，小伙伴们，那个花椒的小 刺梨是不是？ 给我们解答一下。 哎，对，刺梨是不是它不是菠萝，对不对？我觉得菠萝长得有点像刺梨。 这启正大哥说，我记得可以吃木耳，秋天。 哎，木耳一年四季吃都挺好的。 对， 对吧？ 对对对， 清肠道嘛，对吧？ 清肠道。然后啊，我还听说，比如说有喜欢啊，家里有宠物或者喜欢这个养狗狗的这个朋友们，要多吃木耳。因为这个木耳还有清肺的作用，好像 就是狗毛猫毛会在家里天天 飘着。对对对，可能会清除这个身体之内，比如说这个不经意间这个进入到身体内的狗毛。 这个可以。哎，这个就大家如果真的是养狗狗养猫猫的哈，我觉得其实在咱们朋友当中可能有很多是养宠物的啊，大家多吃些木耳清清肺。但如果说清肺的话，那咱平时是不是就可以多吃一些啊？因为比如说这样也可以，空气这样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吃一些这种木耳类的来清清肺？ 对， 我觉得上了年纪也应该多吃。 对，上了年纪应该多吃。 你是哪一年的来着，同学？ 你干嘛就指一下我上了年纪你应该多吃？ 你是哪一年的？ 来，我们聊这个，我们聊喝酒的事儿。 好吧。然后喝酒之前要告诉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多吃刺梨啊，多吃酸枣。 对，酸枣啊，因为 刺梨是 VC 之王。 对对 ，VC 之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常识，就是大家，这感冒之后啊，比如说多吃点这个含 VC 的水果，或者说吃点这个 VC 的这个泡腾片就可以有效的快速然后缓解感冒的症状，然后能够让自己很快的好起来。 然后酸枣也可以多吃一些哈。 对，酸枣，那就不太好找。 啊，我想起来了，牛油果的别名叫油梨， 是吧？ 对，它不刺儿，因为它那表皮是光滑的，然后刺梨就是那种有点刺刺的那种。 对，然后我就说嘛，我说牛油果怎么和梨挨不上？ 对，它的别名叫油梨啊。 对， 然后酸枣呢是枣中之王，就是酸枣的这个其实好像各种营养成分都含量的就比较多它的其中含有很多有机酸，可以促进消化、解腻、开胃。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秋天的养生呢，可以吃一些这个刺梨还有酸枣。然后刚才已经铺垫了很久了，就是最近微信朋友圈有篇文章叫做 科学家给出惊人答案，中国人为什么要喝白酒？嗯，就是让中国的酒鬼们特别特别的兴奋。 啊， 所以它其中的核心论点就是中国人喝白酒是可以适当的养生的啊， 嗯， 就是小酌是对身体还挺好的。 这种说法其实是流传已久，我们 是吧？ 对， 嗯， 都知道这个。 嗯，但是其实它其中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中国人都是虚寒身体，这件事情是无中生有啊，无稽之谈。 对， 啊， 对 对 对，这个嗯，这个确实说的有点虚幻啊，有点不着边际。 嗯，但是的确这个喝白酒可能是对身体有一点点好处的， 嗯， 啊， 嗯， 他研究证实呢偶尔饮酒可以降低 什么 早逝的风险 啊，因为可能就最直接的感觉我们这个喝完酒之后有的时候很开心， 嗯， 对吧，那么在身体当中的变化呢就是它可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 嗯， 啊， 嗯， 对吧，你想这个人体都运转起来之后， 嗯， 对吧，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嗯， 所以就会 对， 减少早逝的风险。 嗯，是的，就总体来说，它有一些数据哈，就不跟大家做这个详细的解释，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养生节目。它的确说，就是偶尔这个适当的，就稍微的小酌一下， 嗯， 然后对身体其实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看个人的习惯，有的人就不喝酒嘛，也没有必要就为了这件事情去喝酒，是吧？ 对，嗯， 还是早睡早起，吃好喝好睡好。 对，然后寝室大哥刚才说了，秋季养生泡泡脚。 哎，泡脚好像真的特别好， 是吧？ 我特别想泡脚，但是我坚持不住，我就泡脚特别麻烦。哎，咱俩今天早上是不是聊得太老年人了呀？ 今天早晨啊，这秋天了嘛，因为今天早晨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很凉， 嗯， 对，然后就是想拿一个外套，然后， 嗯， 但后来一想这个春捂秋冻，然后我再忍两天啊。 我跟你讲，春捂秋冻这四个字好像特别容易安慰在秋天被冻到的人。 对， 因为你知道在春天， 嗯， 尤其是初春有些寒的时候，我如果就被冻到了，我就特别担心，我就觉得啊，就是古话说春捂秋冻，就春天其实你要如果觉得冷的应该捂着， 嗯， 哪怕你热你也不要早点脱衣服，对吧？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对我身体就是什么在一年之际在于春，在一年刚开始的时候给我种下一些就是什么恶因。 嗯， 然后秋天的时候也是就偶尔觉得冷，哎呀没事儿，春捂秋冻嘛，冻冻对身体好。但是真的吗？有道理吗？春捂秋冻？ 这个应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呢，大家呢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体质啊， 嗯， 比如说这个现在一早一晚真的是可以加一件外衣了，尤其是在北京的啊朋友们，确实天儿比较凉啊。 嗯， 其实包括前段时间就是刚刚下雨的时候，也感觉到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对， 然后我就立马 天刷的就凉了。 对对，我就对自己特别好，我说不行，我说我得去补补，然后我就立马约朋友去吃了顿涮羊肉。 嗯。 哎，对，其实 你还挺会吃。 哎，对，吃涮羊肉呢，其实也是这北京很多北京人啊，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他们非常喜爱的一种食物，然后也是就真的节令了，这个秋天啦，冬天啦，这个一定要吃涮羊肉的。 嗯。 哎，对，然后吃涮羊肉的时候呢，跟我们刚才大家就是介绍的这个，再喝二两。 哎， 对，然后文豪的兔子姑娘说喝白酒，小哥哥小姐姐是要带坏小朋友吗？因为刚才珊珊说了，说这个兔子姑娘。非常年纪小是吧？ 对，他年龄好像很小。 哦，年龄很小，对，年龄很小也没关系啊。听听我们聊一聊这些事儿啊， 嗯， 回来之后你可以跟别人去说一说。 你上了大学你就会知道。 啊， 同学聚会的时候偶尔还是会喝两杯嘛。但是就如果大家年龄很小的话，比如说兔子姑娘，如果你在18岁之前的话啊，就千万不要饮酒啊， 哎。 上大学之前好好学习，上大学之前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学习上面啊， 嗯， 好吧， 然后 也少看直播。 嗯，吴黄啊，他说 呢来了是吧？ 对，吴黄。他说我们这还很热，表示有点羡慕凉爽的天气。哎，吴黄是在哪儿？ 在哪儿呀？我不知道。 对， 哦， 然后吴黄跟我们说一下，说你那儿的天气现在比较热啊， 嗯， 是多少度？你在哪里？告诉我们。嗯， 好的啊，不管怎么样呢，哎，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养生的话题，突然觉得自己变老了许多， 嗯， 所以说咱们听一些非常可爱的歌曲吧，让大家这个心情稍微的飞起来一些，好不好？ 飞起来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钢琴喜剧第一人侯乐天同学，陪咱们一起聊喜剧的故事。 嗯， 咱们先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优雅，像休假时那种心情。 Flash it is all my， 认识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lright，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 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哪国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要聊喜剧了，觉得应该特别喜庆的珊珊。 大家， 你还不适应我的节奏。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时段的微微一笑，我是被珊珊带的非常喜庆的孔文。 你真的还挺讨喜的，我觉得你的整个长相， 长得讨喜是吧？讨喜就好，大家喜欢就好。 对，讨喜也可以帅的嘛， 讨喜也可以帅啊。 你还蛮讨观众喜欢的。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啊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啊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还有北京时间北京青年广播，就同样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如果今天在直播间的话，这个看了之后呢，帮我们点一个关注。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 982魔力工厂 特别的魔性，除了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看所有的主持人直播的画面之外呢，还可以每天收到我们推送的一条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其实都是主持人自己写的， 对， 然后也有我们的这个制作团队自己写的内容，就是基本上想跟小伙伴们，年轻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世界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点击关注了。而且我们会定期的在这个公众平台上做一些活动啊，所以大家这个 如果想跟我们一起聚一聚的话，有可能也会有线下活动，记得点击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我们在那里等着你。 哎，对，刚才寝室大哥也提到了，说直播有提示可以看的广播，没错，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们直播间真的是太帅了。 哎，对，然后刚才那个兔子姑娘也说，她说明天就要开学了，说很快就看不了我们的直播了。 哎呦 啊，开学了， 几点上课呀？ 早晨。 兔子姑娘，你是上大学还是高中？ 对，我觉得上大学就上大学就好了吧，上大学就能看了吗？ 如果是高中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要看。 对对对，没关系，可以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节假日休息的时候，然后啊看一看这个我们的直播。放寒假了呢，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来到北京的话，我们也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聊一聊你这一个学期的学习啊和生活呀，跟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小伙伴们也见一个面啊。对，然后刚刚吴黄也提到了，他是在广东 啊， 他们那边还30多度。 哎呦， 30多度， 听起来就好热。 对， 你知道我上周不是去了趟杭州吗？就那时候北京已经偏凉了。就是你穿裙子出门，经常觉得腿好冷。然后我一下杭州那个高铁站，一下高铁我就哇，我的天哪，好热。就好久没有热过了，你知道吗？就北京现在的确是秋高气爽。我最近很喜欢北京的附近这个最近的天气了。 对，最近的北京的天还是很舒服的，就是最近些夏天吧，就晒的。就是比如说脖子后边的印记啊，这胳膊呀、就比如大家，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到啊，就是这还是不是还比较， 你这还挺明显的， 是不是还挺明显的，对吧？这个短袖晒 的 这个痕迹， 那个晒痕，哎，我好像没有，哎， 是吧？ 我算有吗？ 哎呀， 不是怎么有？ 哎呀，好了，很白很白， 没有吧？对吧？ 对对对，因为 真的是好黑啊，统一好黑。 因为女孩子嘛，可能会非常非常注意，比如 比较注意防晒， 比较注意防晒。然后刚才兔子姑娘她说，我还想考进北大啊，要当你这个珊珊，对，要当珊珊姐姐的这个学妹啊。 你是文科还是理科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我还能回忆得起来，我还是可以帮你给你一些方法或者是态度上的指导。具体的题就不要问我了啊！我2008年高考的时候，那是我文化知识水平的巅峰。 他说是 已经退化了10年了， 寄宿制还放月假啊？那你可以就这样，你比如说放月假的时候呢，这个攒一攒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可能就变成你今天早晨就变成兔子的这个提问环节。 周一到周五如果认真这个上课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是建议在大学之前的小朋友不要就是常用手机，然后也不要常用这个文化娱乐活动，专专心心的好好上学，因为这几年对你来说太重要了啊。 文科， 对吧？啊，文科，我是理科。好像没什么能帮的感觉啊！ 不，你去给兔子 精神上的鼓励， 对，你去给 加油 兔子姑娘找一同学，珊珊是文科，水水是文科吗？ 水水是文科， 哎，好， 对对对对， 就齐了嘛， 这就齐活了，是吧？ 给水水找一活。 好吧，咱们开始聊啊，就是兔子姑娘，然后你如果有空的话，比如放假的时候，的确可以来听我们聊聊天，好不好？也希望其他的朋友可以经常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哎， 然后我们今天选择的话题呢，其实是两个字，喜剧， 喜剧。 为什么聊喜剧呢？因为我觉得喜剧好像在生活当中还是挺重要的。 对呀、然后刚才珊珊问我说，哎，孔文你看喜剧吗？我对呀、我说我看欢乐喜剧人啊。有点冷是吗？ 因为我又听了一遍，觉得还是挺好笑的，就是 是吧？我看欢乐喜剧人啊， 欢乐喜剧人肯定也是一种喜剧的表现形式嘛，就喜剧有很多形式， 对对对， 比如说电影， 没错 啊，比如说相声，比如说小说，小品， 对， 小说可能就是嘴秃噜了，小品算是这个喜剧，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些话剧也是有融合了喜剧的表演成分的。 哎，对对对对对，话剧喜剧，那比如这个也是在国产电影票房上非常叫好又叫座的开心麻花的《夏洛特烦恼》。 对， 哎呦，这玛丽非常好的演员 啊、 我很喜欢。 你很喜欢玛丽是吗？ 好喜欢玛丽。 你知道我最早的时候看玛丽的一个小品就是那个大家好，我叫 Mary。 对，然后 我是来自台湾的 Mary。 然后等一会儿又是出来，他就 对，旁边人说好好说话。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玛丽。 对，就是那种张力啊、演员的喜剧演员那种张力还是非常非常强，塑造性格的能力非常强。 咱俩试一下一个小小的技巧好不好？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喜剧演员很会大笑。你知道我平时很喜欢哈哈哈哈哈哈吗？但我就是发自内心的哈哈哈哈这种笑法。但是你知道像就喜剧演员他会很会大笑。那比如说玛丽演这个小品的时候，你喜欢的玛丽老师啊，他肯定就是那种哈哈哈哈哈哈，就各种笑法都有。你会大笑吗？就是那种戏剧表演式的大笑，有点像比如说戏曲里面的那种大笑。 我通常会奸笑。 你怎么奸笑？奸笑也是一种喜剧表现形式。 这是不屑的笑。 这是不屑的笑吗？对，因为最近这个手机微信的表情里，就是有那大家经常发的那个奸笑，就是一个小圆脸，然后笑着，然后这个眼睛看到那个、 对，那个好可爱。 对，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什么，像机智的那个表情，这个是在最近这朋友圈里，大家经常也聊天啊，经常发的这个表情，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知道那个机智特别可爱，就一种嗨。get you 对， 抓到你了那种感觉。 对，然后那个还有比如说这个我今天那个很开心嘿哈， 对， 嗨 哈， 对，嘿哈，就我这怎么个耍猴的人。 你这个姿势太逗了，就真的很像一只猴子。你知道我特别喜欢有个微信表情，你刚刚说到这个嘿哈，你知道有个那个微信表情，就是一个小人儿，就是也是左手右手互相摆，就是嘿哈嘿哈，是谁送我来到你身边，那个表情吧。 我觉得这个如果提到这个微信表情啊，真的也，我们可以就是回来做一个话题，或者说对专门做一个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这个好玩的这个微信表情。 咱俩 PK 一下表情包 啊 ，PK 一下表情包， 我稳赢 是吗？ 我稳赢。 下了节目你别走，你等着。 然后你就会看见下了节目，跟口文动也不动，坐在这儿开始逗表情。 对，然后我这逗表情我可能就不能直播了。然后等到这个下次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就那输赢情况。 好嘞，行吧。说回喜剧这个话题，刚才之所以为什么问这个，其实也是天马行空突然想到了为什么问哈哈哈哈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喜剧演员很会哈哈哈哈哈哈。你比如说咱们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喜剧片这个排行榜的前十名。 喜剧电影 对吧，喜剧电影当中其实像周星驰的电影就真的可能我就没法超越了吧。 无法超越 对不对，然后周 星爷嘛，大家都叫星爷嘛， 会笑啊，星爷那个笑话真的很难，好难很难模仿。 对，我觉得如果提到这个的话，应该比如说配一个我们的嘉宾，或者配一个搭档，然后让他专门就是我们提到的时候，他比如说他会笑得很好，会演得很像。我们提到星爷的时候，他这哈哈哈哈，对，他去 你会一点点，你刚有点点像 是吗？可能就是一个皮毛吧，一个皮毛。对，中国喜剧片喜剧电影排名第一名的这个榜单给出的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这个 也是星爷的作品， 星爷的作品、 了是吧？ 对，然后里边还有女神，朱茵， 对，朱茵、莫文蔚、蔡少芬， 对， 吴孟达等人主演的， 对，很难超越的一个经典《大话西游》。 对，这个剧情大家说出来就会，哎呀，好想哭啊！其实就是 你什么一万年是吗？ 不是，咱们好好想去至尊宝，为了救白晶晶，然后回到了500年前，对吧？然后遇见了紫霞仙子之后发生的一段感情，最后成为这个孙悟空的故事。我觉得就是这个经典台词，咱们都不用再盘点了。 对， 大家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很多经典的画面。当时比如说，他在我印象最深的画面，其实是紫霞仙子挂掉的那一刹那，就是紫霞仙子挂了，对。然后至尊宝就怀抱着他，然后两人就飘啊飘飘啊飘飘啊飘，然后往外飘。然后紫霞现在这个时候就飘向了远方，他俩就在空间当中也够不到对方的指尖，然后就这样分开了。 其 实大家如果有时间就是对这部电影有这个情节的话，其实可以去宁夏看一看，就宁夏那个他们拍这部电影的影视城，然后可以再现一下当时的情景，你也可以穿上至尊宝或者紫霞仙子的衣服哈，然后自己拍一张照片，感觉一下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情节。 对，然后寝室大哥也说了，他说这个星爷啊是无厘头的开山鼻祖，准确，我觉得非常准确， 就开山鼻祖，真的也是无法超越了。 对，无厘头嘛，就是那个年代就港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目前好像就真的没法超越，我就没有看到比星爷更觉得哇又好笑，然后。但有一种说法，就不知道星爷这种算不算喜剧，对喜剧的定义，然后我可能也不是很了解，因为有人就说就是星爷的电影就是你小的时候看了会笑，长大了看了会哭。会哭还叫喜剧吗？喜剧是会让人哭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星爷对于可能我们来讲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很深，对我们影响很深。但是可能现在年轻的更多的朋友现在比如说很多新的笑星，那比如大鹏 大鹏 对，包括小月月， 万没想到 对，还有这个乔杉，然后最近活跃在各大这个综艺的杨迪，还有脱口秀的现在脱口秀的这个李诞和池子对不对？ 给我五， 你喜欢他们是吧？ 我超喜欢 喜欢你， 就是我挺喜欢蛋蛋的 啊， 然后我也喜欢池子大池子，我关注他微博了，我觉得两人实在太逗了然后大池子是95年的， 们怎么这么有想法？ 对、 哦、然后杨迪也真的是好笑， 对，这真的是非常优秀。就是这些活跃在喜剧舞台上的这些，我们刚刚提到这是优秀的演员啊，因为借着星爷的这个话题、嗯，就是提到的现在的一些年轻的一些优秀的演员，嗯、他们可能会成为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代，可能比如说他们到了这个过一些年之后，同样这些人可能会像星爷式的人物一样存在他们的脑海里、 哦、 啊，也类似于存在我们的脑海里， 是的， 这种感觉。 对，有道理、其实咱们的这个年代的记忆还是老一辈的演员啊、但是现在这些活跃着的正在努力着的青年喜剧演员们也会成为咱们下一辈人他们这个一个非常经典的难以逾越的记忆。 比如说啊，我们接着跟大家聊中国喜剧片排名榜第二名这个演员，这部电影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过去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现在也同样被很多年轻朋友所喜欢，就是黄渤主演的《疯狂的石头》。 哎，对，《疯狂的石头》也是好看的。 疯狂的石头，而且在这部片子当中呢，这个黄渤是用他的青岛话。 青岛话，对对对， 青岛话。 你知道，其实黄渤老师，我曾经采访过他，他说就是《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台词都是他原创的，对吧？就是他增加了很多自己的这个创作的成分。所以这应该也是真的天生有喜剧的这个天赋的人、 对，真的是有喜剧的天赋。然后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这样一个片段啊、就是他们在就被困在井盖里的时候、然后那个是就是他说了一句说了一句台词，他说哎呀，你这个撅不会要撅气吧。 你模仿的好，你有好有才华呀、孔文。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如果没听明白就算了，因为这个 什么来着啊，你这个脚不会有脚气吧。 哎，不是，早上咱聊这不好。 你这个缺。对，山东话，我也山东人 啊、对，然后也是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在内的多个电影大奖啊、奖项也证明了他的功底和实力，对，还有价值。 来吧，中国喜剧片排行榜的第三名《东成西就》是93年上映的经典喜剧影片，然后这个幕后到台前的所有的这个制作班底都是影片《东邪西毒》的原班人马啊、影片的人物呢都是源自于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电影了，其中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情义绵绵刀啊、眉来眼去剑啊、干柴烈火掌啊这类搞笑情节可以让人捧腹大笑，就是真的是很难忘。所以这个片子呢也是打进了这个前十强，并位居当年十大影片卖座席的第十名。 哎，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榜单啊，中国喜剧片排名这个杀入了 是的 第三位， 第 前三位。 其实我印象很深，就是梁朝伟的那个香肠嘴的造型， 香肠嘴， 对，你知道那个香肠嘴实在是太夸张了。里面还有梁家辉，好像就是都哎好帅气啊，当时那波演员就是既有功底又有颜值，这片子看的真的是过瘾。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说喜欢的喜剧演员啊、这个电影啊，或者说这个相声啊、小品啊、段子，任何跟喜剧有关系的东西，在你的记忆当中这个非常搞笑，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各大直播平台啊跟我们一起分享出来。然后秦大哥就说了，说现世活宝电影的经典，对、刚刚提到的这个星爷的电影，那然后还有这是说 谁呀、谁又评价了中国的 喜剧电影，说什么我的嘴好麻啊，然后还有人提到这个本山大叔啊，对本 山大叔真的是 对，然后这个在春晚20多年对，然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这个揭晓后面的啊，揭晓后面 哈，咱们后面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我觉得好像我看了一眼，就是前三个最有共鸣，因为后面不是第四名《我是你爸爸》，然后第五名《三毛从军记》第六名《国产007》，第七名《疯狂的赛车》，第八名《少林足球》，第九名《开心鬼》系列，第十名这个《乌龙院》就都还是有一些这个受众，然后大家都觉得印象很深刻，但是前三名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妥的这个我大电影，大的经典的喜剧电影。 对， 所以这样吧，咱们来听半首歌曲，听半首非常开心的歌曲，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些关于喜剧的事情，来听一个黑薄荷乐队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然后咱们继续聊关于喜剧的话题哈。然后咱们这个时段呢，其实进来了一个嘉宾，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个做喜剧的小朋友，中国钢琴喜剧第一人侯乐天同学。乐天好。 大家好，这个广播这个主持人好。 一大早的莫名其妙 就莫名其妙突然一下就进来了，然后就被这个继续聊我的工作的问题。 对，其实就乐天来了之后啊，我刚发现了乐天的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就是现在很火的这个喜剧演员啊， 是 什么李诞呐、啊，什么池子、啊，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你知道什么吗？ 脸圆？不对呀、池子不圆，池子脸很尖。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戴眼镜。 戴眼镜是吗？ 对呀、你戴眼镜吗？ 对， 对吧？然后这个 很明显 啊，然后就是眼睛啊，眼睛这个尺寸，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硕壮，那么浑厚。 主要是今天起的还是比较早的，如果还是离近一点看的话， 哎呀， 其实乐天这个眼睛还就是他算眼睛大的喜剧， 啊，乐天算眼睛大的， 在喜剧演员里面眼睛算大了。 对， 别瞪眼了，乐天。 好的。 这样吧，既然你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钢琴家啦，学钢琴的，然后后来开始做钢琴喜剧，就是在钢琴的表演当中融入了喜剧的元素，也就是特别开心，请到他跟咱们聊聊喜剧这个话题。但既然你是一个，就是我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喜剧演员嘛，对吧？也是一个喜剧演员，是个钢琴家 and 喜剧演员，然后你刚开始给主持人给我和孔文带来一些喜剧的元素吧，让我感觉到，哎，怎么玩起来才像是一个喜剧演员的氛围？就是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会玩什么小游戏吗？ 就大家就那个各自的那个低头默默看自己的手机，没有，说实话，就是跟很多喜剧演员接触的话，他们其实私下都不是很爱说话。对，就 是，这个好像是， 就是说实话，就是尤其是一些就比如他们在舞台上的这种，比如说演舞台剧啊，然后包括演这个相声演员啊什么的，他们在底下就是尤其是人如果多的话，他们其实有点不太说话，他们因为就把那些精力全部都留在了舞台上，所以呢下来以后就觉得很累，所以平时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因为不说话第一可能会比较省这个嗓子，第二会比较省体力跟这个气息，我们 对 是。 但是我觉得好像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是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的，因为我去看过他的，他是做钢琴喜剧的演出的嘛，叫什么来着？钢琴不是吹的 啊？对，今年这个秀叫钢琴不是吹的 啊，是吧？ 对， 其实就有很多很有趣的，我想跟孔文玩一下。 好啊，可以啊， 就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那个游戏啊。 Okay, 我先跟侯乐天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来， 对，就是一人一个字儿， 对，好，我们打个拍子吧，一二一，走，我 在。 马路边 捡到， 哎，你错了， 我错了，烦人。 那错了，应该发喝了是吧？哎，我 对，就该喝了。 然后你喝了是吗？就是一人一个字，一人一个字， 一人一个字。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你自己 还得在调上 是吧？ 我自己没法示范，我自己跟一个人玩。那我一个人可以分饰两角，你知道吧？就是 因为我的节奏感不好，你知道吗？ 就他其实。它其实这个游戏主要的这个难点就在于你的旋律，然后你的音准跟你的节奏一定要是像一个人唱一样，就我们一个人唱就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对吧？那所以两个人唱也要达到这个效果。 来吧，我可以了。 好， 再试一遍哈。 一二三，唱我 在 马 路 边 捡到。你知道我老喜欢，就是他捡和到其实是一拍。 就是听众朋友们也发现了，我们连第一句都玩不过去。 但是如果是就是不用在意节拍的话，我是可以的。 啥就是我在马路边。 对，这个我很强。 OK， 你可以试一下。 好，我 在 马 路 边 捡 到 一 分 钱， 把 他 交 到 警 察 手 里 一 边。 OK， 终于玩过第一句。 还有一个那个，我来你来 啊！不，这你玩就好了，我来看。 不行，你玩。 做裁判，然后看。 对，我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朱古力豆，他说我得少说点话了啊，这什么意思？就是也是。不够幽默还是比较幽默，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他应该是想少说点话，以显得自己平时像一个喜剧演员， 是 意思 吗？ 就故意做出深沉的样子啊。朱古力豆是一个特别逗的人，要不要叫朱古力豆呢？ 朱古力 豆， 他是那个逗，就是逗乐的 逗， 朱古力豆，你真不玩吗？可能试一下。 来， 你跟我还是跟乐天？ 哎，我跟 你， 你 怎么挑战弱的呢？ 那必须的，那边气势有点强大，我背对他，你看到吗？ 来吧， 预备开始，你开始。 开始不了，咱俩这个好。假装有节拍的样子哈，来，哒哒哒哒，我 在 马 路 边 捡 到 一分。 怎么全都在这个地方？ 两个主持人的乐感好差呀。你知道就是他们、我看他们就是那种很会玩的人，都是学音乐人之间玩就会特别有趣， 是吧、 就是他们就是两个人唱就跟一个人唱一样，就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哎对对对， 他手手里一边，真的乐感好差呀。你知道就是他们、我看他们就是那种很会玩的人，都是学音乐人之间玩就会特别有趣， 是吧、 就是他们就是两个人唱就跟一个人唱一样，就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哎对对对， 他手手里一边啊， 就像一个人唱的这种一样， 对吧？因为我们俩就的确是，你知道可能就是。就是节奏感没有那么好吧、然后就容易抢拍。 不是、毕竟我们还得顾着话筒。 对吧？然后这是一个关于喜剧的小游戏啊，因为其实这个时段时间很短了，我们这个九点之前呢还有两分钟时间，所以咱们再玩个小游戏吧。 再玩一个 。有什么小游戏？ 再玩一个的话，就是同一个游戏，我们换首歌。我觉得刚才那个歌可能比较长比较快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可以换慢一点的。比如《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比较慢的、对吧？就是、就是你 问 我 爱 你 有 多 深， 我 爱 你 有 几 分， 对我 的 情 也 真， 我 的 爱 也 真， 月亮 代 表我行， 好处在哪儿、 终于就 不好玩。 这个还不错。 你这是为了就是迁就我是不是、 对，就是好歹在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面前，然后让你留一些这个面子 在。颜面子，谢谢你留到了这是我的节目啊。然后咱们这样吧，我们这个时段其实跟大家聊的是今天选择的话题是喜剧。你对喜剧是怎么理解的？你觉得喜剧到底是什么呀？我刚才跟孔文探讨一个话题，比如说星爷的电影。星爷就是肯定是中国喜剧的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嘛。但是小的时候看星爷的电影会笑，但是长大了看星爷的电影其实会哭。喜剧是会让人哭的吗？ 喜剧它严格讲的话，就是从这个戏剧大师这个他们的说法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沙翁吧，他们都说喜剧是有悲剧核的，他可能永远都是会让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笑啊笑啊笑啊笑到最后泪流满面，然后所以说周星驰电影呢，其实很多时候是符合这样一个点的，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喜剧，就是在我自己的理解呢，它应该更单纯一些，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欢乐啊，带给大家欢笑，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能。对， 所以说你的在喜剧的作品就是主要是考虑怎么让大家笑起来。 对，我尽量不考虑怎么让大家哭的问题。对，如果即使是有眼泪的话，也是因为欢笑，然后所以说眼角渗出的那种泪水， 笑中带泪， 对，笑中带泪， 笑哭了， 没错。 太好笑了， 笑哭了是吗？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样，咱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待会儿呢，跟侯乐天还有我跟孔文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喜剧的话题，到底喜剧分什么样的种类，什么样的喜剧，什么样的特点，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喜剧，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了，好不好？来听一首，什么歌曲呢？因为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早餐，你们吃早餐了吗？听大家给大家放一首这个哈，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一会儿见。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 不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对你，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 妈妈和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 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如果重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泰丰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热狗加蛋堡。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马上就要开始表演喜剧了的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也是做好准备的孔文。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的一个聚集地啊，在花椒直播活力982的直播间，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嘉宾侯乐天啊，这个钢琴喜剧一个，哎，表演者乐天呢，跟大家打一招呼吧，来。 大家好，对我，对，是， 就是你是吗？ 就是我，对，我又来了，对， 哎， 来吧，咱们说回喜剧这个话题哈，其实喜剧分有好多的这个表演的艺术形式，对吧？ 对， 比如说有什么呢？ 我们常见的，然后被这个观众熟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相声， 相声， 然后呢，小品，对，然后包括哑剧啊，这些都算是，对，因为电影是一个咱们大荧幕上的东西，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咱们在电视上看呀，或者在剧场里能看到的呀，基本上就是相声、小品，然后舞台剧，然后话剧这样的几种类型。 话剧其实喜剧的好像就是少一些。 话剧现在其实喜剧的很多，比如咱们开心麻花 算是一种话剧吗？ 我的不能算话剧，我算脱口秀。 哦，算脱口秀， 没错， 啊， 脱口秀 这种风格的。所以就比如说话剧，像开心麻花是一个典型。 没错没错，开心麻花，然后包括陈佩斯老师这些年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话剧喜剧，比如阳台啊这些。 阳台， 对 对 对，好吧，咱们一个开始盘点吧，比如从相声开始。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第一个喜剧的表现形式，因为我觉得乐天说话就有一种自带这个相声的气质。 来， 可能是耳濡目染多年，然后就不自觉的就带出来一 点。 你别挨骂了。 嗨，你挨我呀，是吗？ 对，哎，我呀。 啊，对，刚好两个主持人都会捧哏。 对，然后呢，珊珊来逗哏。 逗哏谁会呀？ 没有，我可以来中间那逆缝。你们先给三个人群口相声，对。 这样的，我觉得我还是就是邀请这个侯雷同学，就是你是接触过相声的是吧？ 接触过，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说相声， 说相声。 那这样，你跟大家说个相声。说个短的 是吧？ 然后咱们请你的这个捧哏同学，这个孔文二位跟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我搭一下吧，试一下。 这里是曲苑杂 谈，对，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底个地格灯， 哎，对， 一定要加最后这一个， 顶个地格灯， 顶个地格灯， 对， 那个 时候记忆好。 曲苑杂谈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会儿汪文华老师 啊 主持，哎呦，真的是 没错， 家喻户晓那个年代。 对，然后就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看各位前辈说相声， 哎， 对。 对， 好吧，你俩准备好了吗？就真的是啊，完全没有彩排过，也没有商量过，两位就打算 来一杯， 纯靠默契。 宇宙牌香烟， 那是马季老师，对，我们说一个比较短的一些的吧。 抓紧时间，还没上台鞠躬呢。 对啊，上台鞠躬 啊， 对 对， 侯乐天， 哎，孔文， 上台鞠躬， 鞠躬。 我们都在北京生活， 哎， 北京人讲话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嗯， 我们都很客气， 哦， 对吧？而且这客气呢，在哪个地方有体现呢？ 哪个地方？ 我们说话有虚字儿， 有虚字儿。 对，比如说 您， 比如说我刚才一进来啊，您客气说，哎，您来了， 哦， 这个您来是正字儿， 是 那个拉就是虚字儿， 嗯， 你看，哎，您来了，何况进来就拉， 嗯， 哎，然后您来了，结果坐下啊，请坐吧，请坐是正字儿， 嗯， 那个八呀就是虚字儿， 虚字儿， 对不对？ 哎， 那不做七不做九做八上了， 嗯 啊，怎么一会儿咱们上完节目啊，怎么您走啊，您走是正字儿，这个挖是虚字儿， 哎 哎，不送了，哎，这拉也是虚字儿， 嗯， 哎，非得加这虚字儿，听着就这么客气 客气， 对，您看我给您学一下啊，一进来，哎，您来了啊，请坐吧，啊，怎么您走啊，啊，不送了，啊，如果不加这虚字儿呢，那就不行， 怎么着 不加这虚字儿，冷一听跟吵起来一样。 嗯， 您那一进来，我这说话了，您来坐下，走回去，不送。 嗨， 哎，鼓掌，哦哎、特别棒。然后 谢谢大家。 首先就是乐天对这段子就真的还是表演的惟妙惟肖啊，特别到位、 哎。对。 然后作为捧哏口文同学，全程的台词大概是这几句。 嗯。 啊。 哎。 哎 啊 啊！ 是， 嗨， 这就是捧哏演员特别这个尴尬的一个地方，对 对吧？就还有好几句类似那种，是吧？啊，你说我呀， 嗯、我呀，这。但是呢，咱话又说回来了，是吧？行儿，你想就三分逗，七分捧， 啊、 哦，是不是？ 没错。 嗯， 这捧哏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著名的郭德纲老师跟于谦老师， 嗯嗯嗯嗯 啊，其实有时候于老师呢，这个在中间偶尔这个，哎，给他塞两句话、嗯，这个反而是能把他的包袱给对，把他包袱给他抖起来， 嗯、 抖得更响。 如果刚才那段你来捧的话，你会有一些不同的演绎吗？你会捧吗？ 应该是可以的。对 哎，比如说，哎，咱们都生活在北京哈， 没错，这北京生活特别丰富多彩。 这个捧哏话， 我跟你说啊，咱们北京人说话特别的，啊、对不起。 这是啊，这是一个这个珊珊和乐天版的论捧逗啊。 这个逗怎么这个捧哏怎么话这么多？我认真的， 很认真的哦、 啊。 我们再来一次 啊。咱们都生活在北京， 没错。 北京人说话特别有意思。 哎，怎么有意思呢？啊、 带这个虚字儿。 什么叫虚字呢？ 什么叫虚字？我跟你说说哈、啊。就比如说一进来，哎，您来了 啊，您来、 这个，您来了，您来是实字儿，这个拉就是虚字儿，进来就拉。 啊所以就进来就拉啊！ 算了，我还是不复述，我是不是模仿的还行？ 哎，还不错，不错，不错。 鼓掌，好吧。 出师喽！ 嗯， 出师了。 这是相声。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觉得好像乐天和孔文都是很爱听相声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孔文他好像就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他能说出很多经典的相声段子。 没错。 你俩都很爱听相声，什么就最喜欢的相声演员，印象最深刻的段子是什么呢？ 段子。那 个、 对， 我觉得我 你俩还商量商量， 嗯、 你俩这是一家人是吧？ 是 你俩是一起来的嘛、嗯？你是我这不是主持人？ 嗯、因为你乐天这是行家，人是行内人、 嗯、 是吧？ 嗯、 先人说，人说完了之后呢，我看这个剩下什么边边角角啊，我捡点下脚料，然后再说一说。 行、嗯， 你看，比如刚才我先说了一个叫论捧逗， 对，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段子， 对对对对对。嗯， 还有什么段子呢？ 其实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呢是侯宝林大师。 嗯， 对，然后这个因为我在。刚开始接触相声的时候呢，最多的就是听了侯宝林先生的这个段子， 嗯 所以然后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侯宝林的这个《夜行记》， 嗯 啊， 他算是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然后是一个一批比较新的一些相声段子， 嗯、 对。那至于这个对口相声这方面是侯宝林大师啊，然后单口相声我也非常喜欢， 嗯 啊，单口相声有一位大师就不得不提嘛，就刘宝瑞大师，他这个 单口 相声非常了得，而且对我来讲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官场斗， 嗯， 啊，这是一个长篇的单口相声，这传统相声八大棍的作品， 嗯， 讲的是这个刘墉、和珅跟那个乾隆之间的故事， 嗯， 哎，就非常好玩， 嗯，好，我已经听不懂了，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山东斗法？ 山东斗法，对对对对， 山斗。 山东对 是吧？ 山东斗法是什么呀？ 山东斗法是这样的，他这个作品是讲的一个山东人，然后呢，这个跑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大街上逛，嗯、无意中呢看到一张黄榜。然后他就给撕下来了， 嗯， 结果呢，他就被选为了这个当朝的，就是说跟外国使臣进行斗法的一个 法 师，法 师， 嗯，这样子，发生了，他完全不懂法术，但是把那个老道打得屁滚尿流的， 嗯、 就还挺有这个戏剧性的， 没错没错， 嗯，这是相声啊、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在北京选择一些，听相声的聚集地。其实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听相声了， 哎、 并不是就只有比如说中老年人， 嗯， 没错，现在 叔叔们啊，捧着茶碗 听 相声，听 相声是一个挺时尚的事情， 对吧？ 现在我们在小剧场说相声的话，就是也挺繁荣的，对， 嗯， 小剧场的相声现状很好是吗？现在 很好很好， 嗯，就基本上都能满座。 而且他们基本上是每天都在演。 哦，那还挺好。哦，行，这样就是相声喜剧的其他表现形式。刚才说了还有小品。 小品， 没错，对 吧？小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会对小品的，就中国的这个小品的发展的历史比较了解吗？ 对， 就每个年代不同的小品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特点呢？ 首先就是我觉得它唯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小品就是基本上是从无实物的表演 啊， 逐渐的到了有实物的表演，而且它更加的这个生活化，跟更加注重细节。 嗯， 对，然后就是 为啥最早是无实物表演啊？ 因为小品这种形式，其实它最早其实是我觉得是跟哑剧的关系，然后脱离不了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一般哑剧都是靠一些肢体的这种表现，然后去在舞台上，然后通过动作让大家了解演员在演什么。 嗯。 那后来呢，这个小品演员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国小品，然后这个不得不提的，比如陈佩斯老师，然后跟赵本山老师，然后包括蔡明老师，他们都是对这个小品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比如说一开始先是在舞台上很简单的布景，通过一些语言包袱、台词啊，然后包括肢体的表演，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能让人哈哈大笑的一个喜剧作品。那现在呢，这个喜剧演员然后越来越多，然后出了很多优秀的喜剧演员，并且我们的这个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说逐渐的开始，比如说我们有很绚丽的这种布景，然后以及就是说非常非常就是真实的道具，这样的话呢能让大家就是更身临其境一些。对， 哎，你最近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喜剧的那个电视节目是吗？ 哎，是的 啊，感觉怎么样？ 就是很好呀，我们就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需要的条件，然后这节目组都能提供给我们。对， 你知道，比如说刚才我们看那个，问口文说，我说你看喜剧吗？他说看呀，我就看喜剧人啊。 啊，是吗？ 我看欢乐喜剧人， 对吧？就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想 乐？有点冷是吧？对，因为 什么冷呢？ 就是他参加电视节目，应该也是就是类似这种 类似对喜剧竞演类的，对。 就我还挺好奇的，就喜剧里面好像感觉就表面上那个在那上面演出那几分钟，好像就是很轻松，然后很能 hold 住现场，就给观众带来快乐的那种样子。但是实际上好像就是去在后台准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辛苦，就憋段子憋死了都要。 对，就像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步骤啊，就一开始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紧接着开始呢，就是要这个创作嘛，剧本的创作呀，而且我们就尤其是我表演的音乐喜剧，它还涉及一个很讨厌的东西，很头疼，就是我们除了要出剧本之外，我们还要往里配乐，然后配乐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出谱子，然后呢，这个东西整个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排练。排练又要花很长时间，所以说基本上一个5到10分钟的作品，我们筹备时间起码要一个月， 哇， 才能就是把它，就是我觉得能表演的比较好，在舞台上正式表演的那一次。对。 那你说可怎么办呢？如果万一晋级了的话，就是他下一次录制又不会在一个月之后。 就所以说我第一轮跟第二轮基本上当时隔了一周吧，所以说我们一周的时间要这个出本子，然后写曲子，然后做排练，而且我那个作品就是人很多，我们是一个叫这个不靠谱乐团，除了我自己跟我搭档冯爽之外呢，还有大概7个不同的乐器在舞台上表演，所以说我又要排他们，然后又要排我自己，就非常头疼啊。 就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设计，比如说这几个乐团，这几个乐手完全就是不和谐，这种感觉 不和谐，或者是对，就然后他们也可能就是说不听我指挥啊之类的这种，对，有很多这种。 什么时候播出？我还挺想看看的。 应该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行， 对，9月到11月应该是。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这种不和谐的乐团，你知道别人都有阿卡贝拉，你知道阿卡贝拉， 对， 三个人唱不同的声部，然后唱的特别特别的和谐。 没错，叫这个对无伴奏合唱。 那咱们先模仿一下阿卡贝拉。 就是说属于那种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唯恐天下不乱的。 没错。 你知道会被招惹到听阿卡贝拉的朋友啊，有人能一人分饰三角模仿阿卡贝拉，咚咚，你们俩根本不想加入我这个组织。 是你，其实阿卡贝拉这样，可能就是说需要有一个起一个前奏，然后紧接着呢，第二个人加进来，然后第三个人加进来。 这前奏怎么？你比如你这前奏，我们 那就那我们就那个玩一个大家比较熟悉。 小魏再也不想跟珊珊搭档，天天 Q 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卡农那个曲子应该挺熟的吧？ 你把卡农曲子先来，就是跟我们。 OK， 那我们分声部啊，第一个声部应该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它是一个横拍。 三个人可以阿卡贝拉， 然后第二个人 教我们俩， 然后第二个人是一开始是嘣嘣嘣嘣 梆梆梆梆，然后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 这好适合我呀， 是吧？ 滴答答答滴答，没有了，我们俩可以那个梆梆梆梆滴滴滴滴，你来那个滴答答答答答，好不好？然后你再教我俩，就是教我，你说我适合什么？简单一点，最 简单就打底的嘛，梆梆梆梆梆梆。棒棒，我知道你唱法这么低哈， 就是越来越低 了。 棒棒棒棒棒棒棒， 啊，对对，差不多吧，对对对。 然后呢，一直循环下去吗？是 这个旋律是一直循环下去的。 怎么循环的？是就是几个拍子？ 棒 棒，快点快 点快！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对，就等于 是 这八个音。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棒棒棒棒棒棒棒 棒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棒棒棒棒棒 棒棒， 勇敢大胆的冲， 对对对，后边就双簧啊，咱们来双簧， 双簧 他后头还有第三声嘛，还有这个滴滴滴滴哒啦哒啦哒啦， 叮哒哒哒哒哒哒，或者你如果熟这个的话，你唱这个也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兔子姑娘她说啊，可以挑战一下，她说突然被洗脑，卡农的调是啥来着？就是我们跟大家正在说的这个， 对啊啊，来吧，就是咱们来吧，我你再给我说遍我的调，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好嘞，我起，对不对？ 对， 多勇敢，应该给我打个拍子来，预备走，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好，这个游戏失败了。 放弃啊，选择放弃。 因为你的你的调是一直是在这样子的，上下不太 调，是不是？这样好吗？你来第一个，放弃了。 好，我们言归正传。 在这个直播间里， 我在主持人，我在把控整个的节奏。 在整个直播间里，有乐感的只有侯乐天一个人，三个人还非要阿卡贝拉。 对，我们可以唱一个现代派的阿卡贝拉，就是全都没有旋律，没有调了。 你知道，就是我以前过生日的时候啊，又跟朋友们，又特别喜欢玩那种，就是没有旋律的，比如说就是孔文过生日了，孔文生日快乐，然后我们就祝您唱，人生日快乐，然后所有人唱的都不一样，就是不好好在调上。唱啊，就那种混乱版的，觉得特别可爱。嗯，好吧，咱们说回小品这件事情。 好的，这样生转真的好吗？ 转有点硬，对吧？嗯，小品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有些小品还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呢。 没错没错， 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哎，是赵本山老师的小品。 嗯嗯， 对。 红高粱模特队， 很多 很多，这算小品吗？ 这个当然算小品， 算 是 当然算小品。 对， 那其中很多表演的，包括一些歌舞啊，我就会觉得 这个小品，这个作品里应该还融入了这个音乐， 哎，融入音乐舞蹈 元素，对， 这样的话整体可能更丰满、更丰富一些。 是的，我跟孔文对这个特别熟。 对，怎么着又要唱吗？来，预备，走。 大棉袄， 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 零下四五十度， 嘿，穿上它咱冷，咱也不打怵。 哎嘿，哎嘿嘿哟。 六六六六六， 什么什么什么？哎，接下来是一个女队的，什么什么挎着柳条筐， 西瓜就是甜，什么黄瓜就是香，收获的季节都挎 着柳条筐， 对，五谷丰登，山河壮丽，旱涝保收 咱 的 黑土 地， 哎嘿 哎 嘿嘿， 对对对对， 然后接着小辣椒出来了，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 了。火辣辣的心呐，火辣辣的情， 对，火 辣 辣 的 小辣椒 透 着 心里 红， 哎嘿哎嘿嘿哟，我就只会这一句。 这真的呀，当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哎，对，还有这，比如这个卖拐卖车，还有 哎对 这个 大忽悠系列， 大忽悠系列，对对，非常经典。 然后包括 走两步 啊，我还会 走两 步， 树上一个猴，地上七个猴，哎不对，烦了。对，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啊， 八个猴。 错了， 俩猴， 树上骑着猴，对 对， 就这些是，就是赵本山老师的确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印象很深刻的， 他带给很多人欢乐，对 对对对对，没错。 你们会比较印象深刻、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什么小品呢？ 还有就是陈佩斯老师的这个主角与配角，然后呢，蔡明老师的这个就是机器人。 哎，真的吗？为啥我都觉得好像很陌生？因为你说陈佩斯老师，我是记得他和那个就是长得很正气的那个，就朱时茂老师搭档，就是他们有那个角色互换，一个是 那个就是主角与配角， 那个就是主角 对 对， 然后对，我对，然后就是那个一个八路嘛，然后一个这个这个汉奸嘛， 对 对，这个节目 对， 然后互相换对 啊对抢戏嘛， 抢戏 对，陈佩斯老师这个抢戏，然后最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陈佩斯老师这个光头比较有特点啊，然后就是就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抢了，我就站在你的面前冒着光头面对观众， 然后把这个镜头全部都挡住， 对对，就生抢， 朱时茂老师往哪儿走，他就往哪儿走， 哎对，就给挡住， 靠肢体来抢戏是吗？靠 肢体 挡镜头， 靠肢体来抢戏，对，然后说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 我发现孔文，你对这些就是。你很适合主持曲艺杂谈， 曲言杂谈是吧？ 嗯，对。 哎，我跟你讲那个什么那个机器人那个啊，那是蔡明和这个郭达老师， 郭达老师 对对对 对， 然后这个就郭达老师演这角色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中年的一个单身人士，孤单的。寂寞呀，对吧？然后后来呢，他就买了一机器人啊，买了机器人呢是一美女，这美女呢就是这个蔡明老师饰演的，就是这个你得控制她，然后一开始呢就是说这个要控制洗洗衣服啊，是吧？收拾收拾屋子啊。对吧？到最后这个就着急，这不行。后来这个那个就是 遥控器出了些 问题，遥控器出问题就紊乱了，然后这个就是这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 可能是看过啊，因为我其实对蔡明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和郭达老师的一个小品，就是什么好像是哎是他吧。就是说什么老夫老妻在一起时间久了，牵着手就像左手握右手，什么你看看日子过去了，然后摸着郭达老师的头说这车头灯都磨亮了啊，就那个小品，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的一个小品作品。 蔡明老师也是常青树了，他一直在春晚参加的这个次数最多。 对对对，其实这几位也都是这个除了自己是非常这个优秀的喜剧演员艺术家，这个他们其实也都是这个也可以叫做黄金搭档。 没错， 对吧？比如说这个蔡明和郭达两位老师， 对对对， 比较经典的这个朱时茂、陈佩斯两位老师， 没错， 还有这个 赵本山 这 个高秀敏 两位老师，对，还有这个就是我刚才想到的，还有一个在早的时候就是这个杨磊还有黄宏两位老师， 对， 他们那时候演的那个超声游击队， 哎对，超声游击队，然后那个修鞋啊那些段子， 哎对对对，然后那个。对，然后那个时候的就是刚刚这个乐天提到，就是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给予道具上这些物质上给予表演的那个支持还不够那么充分， 没错没错， 就抱的孩子什么老大吐鲁番，什么老二 真的都是 秦皇岛，老三少林寺，对，就是假孩子，就抱那个就特别有意思，现在会特别有喜感 啊。那时候有宋丹丹老师，宋丹丹老师那时候好漂亮啊， 对。 他 宋丹丹老师，宋丹丹老师， 他跟这个赵本山老师和这个崔永元一起搞的那个， 今天明天昨天，白云，我是黑土啊，是吧？ 我七十一， 我 七 十 五， 我属鸡， 他属虎，昨天。就大家都喜欢这种风格呢， 哎，对对对， 大爷大妈，我们今天这个做节目非常的开心， 就好像真的是暴露年，就是直播间有没有就是年轻的小伙伴已经受不了了？ 对，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应该就是还是属于就是这个咱们的前辈老师多一些， 对前辈老师。 然后现在呢，这个喜剧的发展，然后这个慢慢的也在有更多的这个青年的演员，然后这个活跃在舞台上。 对， 然后呢，我觉得相声界这个郭德纲老师那个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徒弟出来，比如岳云鹏啊，然后包括这个赵家班的宋小宝呀，然后小沈阳啊， 孙仔， 对对对，然后包括这个我比较熟悉的这个乔杉、修睿啊，他们都是在这个小品舞台上现在都是非常活跃的，而且通过很多各种节目呢，然后带给大家很多作品。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时代特别好，然后因为你像比如说以前蔡明老师，我们可能只有在每年春晚的时候才能看到他， 对， 然后现在呢这个各大节目然后都很多，然后我们能看到更多他的作品，并且真的是然后更多的作品越来越好，然后表现的喜剧表现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喜剧故事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小到这个一些这个比如说小人物的这个市民的故事呀，大到一些这个比较玄幻的比如说西游记啊，然后像什么这个古典名著的改编呀，包括这个国外的什么什么特工题材，各种方式全都有。 所以说这其实也是新一代的喜剧演员在学习老一辈的喜剧演员的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些创新和改变， 没错， 对吧？ 对对对。 啊，的确是，我跟刚才孔文其实也聊了，就是现在的新代喜剧演员，他们也在努力变成下一辈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经典。 没错，没错， 对。然后就是，再说到现在最火的吧，是吧？可能这个最年轻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池子和李诞。 哎，对， 对吧？他们这种就是简单的，其实这个， 像他之前应该是王自健。 王自健、他们其实是这个王自健团队的，这个主要是给他的这个写本子的。 对，李约对原来经常 对，然后呢到了台前 建国，哎， 没错没错， 吐槽他们。 对， 我真的还挺喜欢这几个段子手的。比如说，其实后来自建那个节目不是也加了很多新的，什么建国啊，然后思雨那个女孩，然后还有那个复旦毕业的。那个男生，上海交大毕业的那个男生，我就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哈。 不是李宏业吧？ 想不起来了。 大理应该有可能、 有可能。然后其实那个女生最近有一个段子特别特别火，在网上流传呢、其实段子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彰显这些创作者的智慧，因为它能够击中我们的生活，是吧？我们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很有共鸣。 对， 然后其实就是那个女孩，她讲的是这样的，说大家都问现在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什么 有。 是吗？ 我跟我老公就是，就是你们，对不对？这时候直播间肯定有小朋友喊了：“快停车，快停车！”这个节目根本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路。 这个节目， 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偏向这个成人的世界。 对，其实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可以说我们做三个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跨界。 对， 没错， 对，除了这些现在专业的这个从老一辈一直到现在这个很多的喜剧演员他们的这个努力，然后出作品，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影视剧的演员，然后歌手，他们也去做这个，比如说脱口秀啊，或者说去这个演小品，然后也让让观众看到他们不一样的这个一面，这也挺逗的， 没错没错， 是吧？ 其实乐天也是跨界， 我算跨界， 钢琴出身，钢琴家嘛。就你为什么开始做钢琴喜剧呢？最后咱们节目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给你一个机会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好吧？ 对，这个 钢琴喜剧， 我跟孔文也很好奇， 对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我是接触喜剧更早一些，当然说我在我妈肚子里面肯定是已经接触过很多音乐了，但是我小时候，比如说一开始最早看就是天天看周星驰啊、憨豆先生啊、卓别林的电影啊，这是我从小一直就陪伴在我身上的。 三 岁开始看，对。后来是长大了以后才这个，就是因为我爷爷跟我伯父都是这个搞音乐的，我爷爷是作曲，然后我大伯是钢琴老师。然后后来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条件呢，然后我就接触了很多音乐，然后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小学该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正式学钢琴。这样子，所以说我在小学一年级开始呢，就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呢，在这个一次春节联欢会上，我们跟这个小学同班同学，随便搭了个火，也没有台词，上去即兴表演相声，就开始了这个长达这个九年学生生涯的这个相声小品的这个表演的这样一个时段，对。然后后来呢，这个16岁，然后我这个正式跟滕石初老师开始学习钢琴，所以说学了很多年，然后也非常喜欢音乐，然后本来是想做一个这个正经八百的钢琴演奏家，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很喜欢音乐啊，很喜欢古典音乐，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古典音乐对于这个大众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能入门跟接触，就很好接触的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吧。所以说后来就想到，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时候在练琴的时候也会跟朋友开玩笑说，你看这样这个这么弹是不是更好玩啊？或者我在弹的时候我做一些什么动作，是不是会让这曲子显得更让人觉得比较好玩一些？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那把我两个最喜欢的东西，一个音乐，一个喜剧，我把它放到一起表演，这样的话又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形式，然后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两种形式， 是 放到一起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对， 而且能带给别人开心。 其实我去看过乐天的剧，真的还挺好笑的。我看过很多就是很原创段子，包括他爸俩还做道具，亲手做道具，我觉得哇，好有爱又有爱，真的是有乐，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侯乐天的微博哈，你微博叫啥？ 对，微博叫侯乐天， 叫侯乐天是吗？就是字幕上这个。我微博叫吴珊珊双子座，关注我。你微博叫什么？ 我的微博叫宋孔文。 哎，好， 我们加一个微博吧， 加个微博，然后互相关注一下。我看到了 Imperfect Hero 小朋友来了，他说对不起，来晚了，千万不要对不起啊！你只要来，我们就。非常非常开心了。 你可以看回放，对，主要是刚才那一段话。对，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呢，微微笑会继续陪伴大家，7:30到9:30。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守候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面前。 哎， 那接下来大家听到是活力 music， 再一次感谢乐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首闪光少女的歌送给大家，明天见。 明天见，拜拜， 拜拜。